國家移民管理局表示，今個月8日至12日平均每日49萬人次出入境，比新措施實施前上升近49%。陸路口岸以深圳福田口岸增幅最大，日均21000人次出入境。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去年7月被槍殺，日本传媒报道42岁疑犯山上彻也今日被检控部门起诉谋杀罪和违反伤害管制法例。报道说，当局评估之后认为山上彻也的精神状况适合接受审讯，如果罪成可能面临死刑。案发之后当场被捕的山上彻也接受多个月精神鉴定之后，已经在今个星期移送奈良市警局。安倍晋三当日在奈良街头发表助选演讲期间遭到枪击，伤重不治。政府之后为他举行国葬。山上彻也涉嫌以自制手枪犯案，他向警方供称，因为妈妈向统一教会捐献大笔资金，导致屋企破产，认为安倍晋三同统一教会的关系密切，所以向他落手。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同埋有一两阵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至11、12度左右，天色好转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38点，升224点，总成交金额13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5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02点，升1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盈富基金21.86，升2.2；阿里巴巴112.7，升0.9；腾讯控股371.4，升7.4；美团171.2，跌0.8；恒生中国企业74.78，升0.8；中国平安62.15，升2.15；友邦保险87.95，跌0.45；药明生物72.6，升4.35；中移动55.5，升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2，英镑9.56，瑞士法郎8.423，澳元5.457，加元5.86，新西兰元5.004，欧元8.481。每百日元兑港元6.0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899。日经平均指数报26119点，跌330点。港金报1773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69美元，卖出1908.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有宗交通意外，而家龙尾近住苏屋村，而反方向去荃湾啦都有少少车龙噶，龙尾排到去伊利莎白大厦。另外，吐露港公路去粉岭方向近住半春园咧都系有一宗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挤塞。仲有因为船只机件故障，富裕小轮往返屯门、东涌、沙螺湾、大澳嘅航线暂停服务，预定大概会喺下昼5:25回复正常，由东涌开出。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葛亮红医院。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洪隧方向车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去东山台，下角道去中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湾仔交汇处。

日本知名乐队弯桥主音歌手为了经典篮球动画，再一次将其中一只嘅主题作品《直到世界尽头》重新制作2022年嘅版本。今次嚟到香港，唔系乐队嘅名字，而系以佢自己个人名称上杉星排台。同样一首歌曲，今次配合电影再次欣赏嘅时候，你嘅感动又会有几多呢？推介歌曲《上杉星》，直到世界尽头。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1月13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 嗨！今日咧，我哋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嘅。今日我哋嘅点歌题目就系 Slam Dunk 男儿当入樽， 呢个童年嘅回忆，亦都近期嘅热话啦。 系咁啊，到底大家对于呢一套嘅作品会有啲咩嘅说话想讲呢？有啲咩歌想点俾佢呢？咁啊，可以话俾我哋听。咁啊，六点钟我哋就会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噶啦。 系啊，你如果真系生于个年代啦，或者你大个咗睇翻转头啦，呢套作品啊，有啲咩嘢咧？或者可能你直接啲啊，你可以系同作品里边嘅角色讲啦，同呢个作品本身讲啦，或者同井上雄彦讲啦。 系 直接同我。有咩不满？ 井上老师， 井上老师有咩不满？ 你几时肯出埋个狼客行去啊？井上老师， 究竟几时先能够睇到呢？ 系 系啦，都可以留言，我哋个 post 转头就会 po 出嚟噶啦。咁样咁啊，因为寻晚就我就再同啲 friend 就睇粤语版啦，即系琴日就正常开始上啦嘛。咁啊，有啲有心嘅 friend 就包场睇啦。 哇！ 其实所谓嘅包场，只不过系你集及够多人之后就 book。就全部都是自己人， 即是等于你去餐厅打边炉，原来你发现有好多人一起去打边炉，所以你就同个餐厅讲我要坐晒啦。 其实系啦，但系都冇咩特别，大家都系俾钱咁样睇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就去睇之前咁啊，几个朋友食饭喺度讲开，咁一定都会讲下啲童年回忆啦。 系 咁当中咧，讲到漫画咧，有趣嘅位置就系、是、我其中一个朋友，原来佢老豆咧。以前做同漫画有关嘅工作 吓，咁、啊、开心。 咁佢嗰个岗位当然就唔系系画嘅嗰个过程， 做校对 系再厚啲嘅，其实系即系 送啲漫画去唔同嘅报纸档啊，或者便利店嗰类嘅嗰啲啦。咁所以佢话佢嗰阵时咧，期期最新嗰啲连载咧， 佢系睇咗先嘅。 系啊，即系佢当即系你知凌晨就会分发噶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佢凌晨已经有得睇噶啦。佢快好多人。 幸福啊呢件事。 因为佢讲起《Slam Dunk》呢套漫画，佢当年系。最嗰套唔知 exam 啊定咩？我唔知道当年系边一个连载啦。喺香港连载嘅嗰个漫画杂志睇嗰个嘅，咁所以佢系追得好贴。Okay. 而我系估唔到，我识咗佢咁耐都 系 系啦。 你 系 后咁嗰个小嗰、那个即系、就是、你嘅同学仔系细细个嘅时候，佢睇完系自己收埋，唔会话俾同学听。 唔系，佢唔系我同学嚟嘅 friend 嚟嘅，所以我唔知佢佢、 哦、 有冇嘅。咁、 okay. 但系佢话唔止净系漫画嘅。跟住會有好多港漫都有嘅， 係係 係係，係啊，即係嗰啲 龍 門啊， 哦呢啲， 嗰種港漫薄裝彩色漫畫咧，嗰種嚟嘅。佢仲會講咗啲我從來冇聽過嘅漫畫，例如係曾經佢哋，我大概印象啦，將 DC 裏面嘅 right 係攞到翻嚟畫，係 有 蝙蝠俠嘅， 有啊有蝙蝠俠， 係啦， 我都有睇。 跟住個香港嘅嗰個 hero 唔知咩龍俠啊定乜鬼㗎？ 好似如果冇記錯，好似邱福龍老師，如果冇記錯啊，印象中好似係。 尋晚佢一講嘅時候，咁我又 search， 跟住又話有咩生化危機，又係有出過香港嘅， 有， 係啦。咁即係老實講，我一留意開就已經係即係日本嗰邊同埋新啲嗰啲，我係唔知道舊底呢啲啊。咁你一路聽佢講嘅時候，咁你就覺得哦，原來係咁嘅， 好開心、啊。我想講呢 夜龍啊，玉皇朝喺蝙蝠俠係啦，即係港漫設計嘅原創角色夜龍咁 啊。OK， 我想講呢我細個嘅時候呢正正就係嗰啲會追得好貼嗰啲人嚟嘅，即係因為以前細個嘅時候，香港仲有好多本地一啲漫畫嘅連載周刊啦。咁嗰陣時係每係咪每一個禮拜定我唔記得每兩個禮拜就會出一期嘅咁樣。咁、我係每一期都買嘅，呢、這個習慣我係做咗好多年，我係由小學到中學我都係仲係買緊嗰啲漫畫周刊嚟睇。 你買邊本啊？花龍，我高雄咯， 系啦， 系冇咗噶啦， 冇咗噶啦。跟住然後咧，我係嗰啲會因為頭先學你話齋，因為你嗰個書咧送到去唔同嘅報攤咧，其實佢係有唔同嘅時間點嘅。我係直頭會去佈住邊一個報攤係最早會有呢一本，因為有時佢哋會偷跑嘅，唔知點解有時會早一日就有，或者早半日就會有啦。跟住我就會特登去佈住睇下每個星期出未咧，有未咧，然後我一去佈住就即刻買咯，特登搭多一程車去買咯。即可能屋企本身留下啲報紙檔，佢都有賣，但係佢唔係最早攞到嗰批貨嘅人。咁但係我的心態就係嗰啲，我好想第一時間，我係追得好貼好緊張，所以我就要特登搭一程車，落去市中心嗰啲大啲嘅報紙攤檔度咧，就可以早到半日去享受嗰個漫畫嘅劇情啦。然後我就會不停將佢攆完又攆嘅，尤其嗰陣時禮拜六日咧唔使翻學嘅日子，會同阿爸阿媽。去飲茶咁啊，就會不停咁樣刨曬本周刊去，跟住然後再買埋本月刊，再刨埋去咁樣咯。 因為我以前就冇錢買啦，跟屋企又唔會買啦。嗰陣時唯獨是就可以去社區中心、申請一張借書證， 係， 但嗰張借書證係可以借埋漫畫。咁我呢啲咁嘅僆仔，梗係唔會同你借書睇啦，同你睇中國歷史咩？我呢啲梗係走去睇，我睇中國歷史，我睇三國志漫畫啦，即係嗰啲僆仔嚟。 明。 咁所以我睇漫畫都幾受嗰陣時屋企樓下社區中心，佢有咩漫畫，我就睇邊啲噶。所以佢嗰陣時最多有《Slam Dunk》啦，《足球小將》啦，《頭文字 D》啦，呢啲最 basic 嘅睇曬， 係一卷卷咁樣借。 系啊，你可以一次唔知一张定借两本，咁咪睇咯，或者你连坐喺嗰度睇嘅。跟住后屘有嗰啲小神同家船啦，新啲噶啦呢啲。跟住有怪医秦博士啦，咁啊怪医秦博士睇唔惯嘅嗰啲画风，细个睇。 因为系手中之虫嗰啲画风嚟。 唔惯，但佢嗰啲系即系再旧底啲人系嘅嗰啲嚟嘅。咁但因为嗰个正值呢个青春期嘅阶段，好中意做运动咧，所以对运动作品咧系非常之投入。所以点解之前我可以？讲呢个足球小将嘅 可以背倒背如流啊！你 系啦，即系大致上啦，好仔细我都做唔到啦，有啲再专家啲啫。因为我细个就系浸淫喺呢一个环境之下， 我放學就係打波，然後 就去打書釘， 打書釘都係睇運動嘅。跟住網球王子都有睇，網球王子我就好似睇動畫嘅。 OK， 同埋係啦，跟住後屘。当社区中心之外咧，喺商场开咗一间漫画铺，而家真系买少见少。 系冇咯， 我 见 到 漫画铺又系， 我见到彩虹村即系我婆住嗰度之前见过咧，系仲有嘅，真系真系好少啊，好多执噶啦。所以我每次去旺角都好中意去顺和顶度行个圈睇啲漫画铺，我中意攞上手嗰种感觉。 系，我同意。 咁我屋企楼下嗰阵时间漫画铺系可以借嘅。 嗯嗯。 咁嗰度又系一个方法咧 ，shape 你去睇啲咩书， 嗯嗯， 系啊，即系你拉远啲，当佢系一本书嚟睇，就系、是、你入到去，你会发掘咗好多你自己冇谂过会睇嘅嘢咯。 系， 我嗰阵时睇咗，我认识闪避球， 系， 并唔系因为深宵闪避球， 系， 而系因为有一套漫画叫《斗球小子》， 哦， 佢系将闪避球将佢即系 proper 咗，以前去玩闪避球。在中學你覺得是僆仔玩那些即是自學下棋的，它是一個 proper 的比賽，又是那種模式，跟住你就會了解了那種運動。你知道日本仔很喜歡的 嘛， 一套作品你日劇都是的，你看完那十集十一集你會了解了一個職業，那它漫畫動畫都是它會將某一個行業某一個專項，它們那些我不知道是否叫職人的概念， 嗯嗯， 都可以滲到下去啦， 嗯， 它們一個很專注的技藝的東西，運動都係就放咗喺度漫畫，你睇完你會了解咗佢哋嗰啲人或者個 background 大概係啲乜嘢咯。 你講起呢個漫畫鋪咧，即係一個好經典嘅童年回憶咧，就係、是、我以前咧雖然有追呢個漫畫周刊啦，但係咧去到中學有一段時間咧，我為咗同啲女同學多啲common 嘅 topic 可以傾到咧，因為嗰陣時佢哋好中意睇嗰啲百變小英嗰一類型嘅動畫噶嘛， 嗯， 跟住我為咗同佢哋可以有偈傾咧，我特登走去呢，這個屋企樓下嗰陣時都有一間漫畫鋪，係走去借呢，這個樹巴沙翼啊，即係翼之奇幻旅程嘅漫畫。咁，哦，然後我睇完咧，就有一種懶係優越感嘅，我話其實個古仔唔係淨係咁樣嘅，其實仲有另一個古仔喺度喺呢度嘅，跟住喺度同佢哋分享。不過後屘真係去到出嚟做嘢，已經開始發現呢啲嘅漫畫鋪都執到七七八八，因為即始終可能租金問題啦。咁你租一本書俾啲人去睇，可能賺唔到幾多錢。然後加上你都知道我哋呢啲衰仔咧係好中意去打書釘噶嘛，有時候暗砍企喺人哋個鋪頭度咧，偷偷地睇成粒鐘咁樣唔出聲咧，咁就唔使俾錢咁樣，咁就度過咗好多個嗰陣時中學嘅年時間咁樣咯。 衰價唔俾錢啊！ 係啊，咁冇办法，嗰阵时零用钱唔多嘛。 系啊，我觉得所以系有啲怀缅嘅，同埋好可惜，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啊。以前有嗰啲喺旺角嗰啲漫画 cafe 啊， 系啊， 一个钟，跟住就喺度就有自己一格咁样， 又可以嗌啲嘢饮咁样噶嘛。 系啊，我就系嗰时冇钱去做呢啲咧。其实唔知而家仲有冇。 加上而家好多电子版嘅漫画咯，大家可能都惯咗喺电子版嗰度睇，咁就冇咗实体嗰种感觉啦。 所以漫画呢一样嘢都系陪伴住大家过咗好多个 moment， 甚至乎系僆仔一个好重要时刻嘅东西嚟嘅。 雨对话你扶我，雨伞要你陪我，一霎眼变光。风褛早已残破，弯曲小径行错，亦信我。内心需要你清楚，或许得你最认识我。我半夜由你附和，陪我走最斜的斜坡。风奔向了山，天拥抱了星，荒郊野岭中只有我共你。分一半微笑，分一半迷茫，你是我被世的自由星地。世间多险恶竞争，不需要太多，将一切抛弃。分一个背包，分一半牛奶，你是我捱破困境的勇气。低温给我怀抱，灰心听我投诉，只有你做到。山坡险要无数，中间失散情侣大半数。上天将我这孤岛，得知委派你 做水与土，你自愿离弃大路，陪我就算领不为高。风奔向了山，天拥抱了星，放教夜令中只有我共你，分一半微笑，分一半迷惘，你是我微细的自由星地，多放荡世间，多险恶认真，不需要太多将一切抛弃，分一个陪伴，分一半牛奶，你是我捱过困境的勇气，山路中几多次跌低，残破帐篷挡不了冷风雨势，和你一辈子，谁又怕一身冷泥，荆棘太过多，伤口太过多，距离更加感到我运气，分一半情路，分一半泪与你做我落脚点，做人储备，一起去借火，一起去借宿，漆黑里更加欣赏到幽美，怎么看财富，怎么看名气，灿烂满愿意我只需看你。 听过 JYBeast 的派台作品，你是我捱过困境的勇气，先看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增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四日处于四位数字，新增8260宗确诊，其中228宗是输入个案。医管局和公众殓房分别呈报多62宗和9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2480个患者离世。13间安老院舍和3间残疾人士院舍，共25个院友和3个员工确诊。519间学校呈报777宗个案，包括657个学生和120个教职员。政府发言人表示，含扑热息痛成分的药物在本港整体供应维持稳定，市民不需要囤积。另外，任何人售卖或者转售新冠口服药物，包括无偿供应，都属于违法。发言人说，本港现时有756款已注册的药剂制品含扑热息痛成分，其中684款属于一般售卖成药，即是购买的时候不用医生处方。卫生署今个月初和药剂业和药房商会会面，商讨维持零售市场药物供应稳定的措施。另外，发言人提醒市民，现在两款已经注册的新冠口服药物只可以向公私营医疗机构和医生供应，病人只可以经由注册医生按需要获处方有关药物，零售药房不能够向供应商采购和向市民销售有关口服药物。海关呼吁市民马上停用一款外科口罩，测试结果显示那款口罩的含菌量超出标准上限，涉嫌违反消费品安全条例，商户如有出售应该立即下架。海关接获举报，是一个电信集团两间位于观塘的零售店分别试购两款外科口罩作安全检测，显示其中一款外科口罩样本的细菌菌落总数超出标准上限大约33倍。海关亦都发现那两款外科口罩的包装上只附有英文警告或者警戒字句，没有相关中文警告或者警戒字句。海关之后搜查涉案电信集团旗下多家零售店、相关供应商和生产商的处所，检获共3660片怀疑涉案口罩，拘捕电信集团的60岁男总经理，他获保释候查。 一个网络工程师被发现在携带的行李箱里面藏有可用作制造爆炸品的化学粉末和烟花棒等物品。他在区域法院承认管有爆炸品罪，案件押后至下个月20号判刑，而代控方就炸弹材料等索取专家意见，以及被辩方索取进一步指示。44岁被告2021年2月在粉岭荣福中心外被截查，警员在他的行李箱里面发现大量化学粉末、烟花棒、爆竹和无线电遥控。案情指专家发现涉案无线电遥控可用作引爆炸弹。被告案发前曾经同他人通讯，对方说要整蛋糕，而被告就表示负责交收材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同埋有一两阵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至11、12度左右，天色好转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半春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仍然系相当之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嘅意外都清理好，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排到新围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一路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龙尾排到去上怡道，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近住星河名居，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是车多的，龙尾去到九龙货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六轮街一段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反方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挤塞龙尾希福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九龙城那边近住太子道东油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排到柯士甸道，而九龙公园径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都是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正雷第一季，

过处哪有紧要，破碎了再拼贴总归碎。 有时有一啲嘢自己控制唔到，唯有放松少少啦。有安俊豪休眠状态，系啊，的而且确有一啲嘅关系，你好用心经营，但你发现到最后原来都系要放手嘅。 曾经一起为爱地疯癫过，任性的梦怎错手是我。爱情也许一百种浪漫。感痛，但最终只得空洞。默契合拍，每刻心跳，然而没了这种心跳，走远了，走散了，遗下了合照。一秒指控，一秒心痛，一切相信可得少，多可贵也就够，何其渺小，吃不消。Maybe come go。 面对差唔多要离别嘅状况，有啲人咧系好中意打破沙盘问道笃嘅。不过有时都要学识一样嘢，放手啦 ，Carita。Time to let go。 你问我到底为什么爱你，答不出来并不是在逃避。What I'm saying, I'll be saying now. But that just feels right. 解释的出来，我觉得太奇怪。Not what I say, 不想道理。Because it's so magical. Hey, I need mainly you. Don't ask why.多美，性格跟我有多搭配，花言巧语过得调味，夜半你使用着你的玫瑰，这些早被重复慵懒的语言，我觉得对你来说太过表面，这问题我心里的答案，我爱你因为你是你 Because you're so magical Don't ask why 都傻了跟你说 That's a lie So don't ask why Because it's so magical I need meThat's why 都傻了跟你说 That's a lie So that's why 王嘉怡 Jackson Wang Why 死，才会不说话。其实接天光，我真的。 Don't you understand? 有古巨基 Tyson Yoshi 第二最爱，所以千祈唔好觉得，唔好话要离开边个唔得嘅。有时调翻转头，可能隔咗一段时间，大家见翻面。又会有翻一个唔同，有一个更好嘅关系咧。 无用我你瞬间已默记，宁愿自己。来过扮我最爱的已默记，难怪像我都搞足气。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云浩影 featuring AF 气流。 有朝遇上帮你自可以死，肯定就是你。再自 什么是幸福放面前，也使你萎缩似 loser， 你可以说一次 yes 吧。失败败在自量之下，不用耐力大力攻下，想追逐的都美吗？肯定就是你，再自定大量感激，错过你肯定就是你，你带再试试孤寂，自动的哇哇哇，点解咁怕痛，心口冇个用。 六点新闻之前，听我有 Jenny 李恒毅再翻嚟啦，重新派台作品，噔噔。 今个月8号以来，超过135万个内地居民申办出入境证件，较新措施实施前增长近一倍三。美国总统拜登当地今日稍后在白宫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岸田此行到华盛顿，是他出访七国集团成员行程的最后一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地昨日在五角大楼和到访的日本防卫相滨田正一会谈。共同社报道，滨田在会谈中提到中国，说快速而不透明地增强核战力，令区内核形势变得紧张。奥斯汀就说，对发生在台湾海峡和日本周边水域的威吓行为表示严重关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有关早前美日防长与外长二加二会谈联合声明的提问时说，声明充斥冷战零和思维和对中方的无端抹黑攻击，中方坚决反对。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同埋有一两阵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至11、12度左右，天色好转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滘老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系近住科学园至到大学站一段比较多车。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至廉政院曾经有坏车噶，已经离场。龙尾系去到黄大仙中心。东区走廊去东隧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北角回。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码头，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后些少啦，近住落去太子道东嘅支路一段啦，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去到九龙货仓。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啦，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

上一重大气电波，谁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黄昏的六点十四分，今天我们有全城点歌大行动的。今天我们的点歌对象就是 Slam Dunk 啊， 没错，深信很多的男孩子呢都为之着迷的。 Yeah. 没错，到底大家对这个 Slam Dunk 有什么回忆呢？有什么歌想听呢？就告诉我们听啦。至于对我来讲，它就不是童年回忆来的。为什么呢？现在听就知道了。知 Slam Dunk。你好啊，讲个小秘密俾你听啊。你好有可能系我翻睇次数最多嘅一套漫画。虽然大部分人都话你系佢哋嘅童年回忆，不过实际上我细个嘅时候系从来都冇睇过你嘅动画噶。一直去到出嚟工作，最初有一段时间我好唔适应，心情好低落，所以我开始咗沉迷睇漫画，直至去逃离现实嘅压力，直到我睇到《男儿当入樽》。虽然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打篮球的人，不过里面不同角色的故事和他们的性格多多少少都令到我产生到一种共鸣，只不过他们身处的是篮球场，而我身处的是一个职场的。虽然漫画版我重温完又再重温，但是令到我觉得最感动的始终都是焰之男三井寿的背景故事。曾经是备受期待的 MVP 球员，上到高中因为内心希望被认同而感到焦急，导致在练习的时候受伤，需要接受长时间的休息和复健，于是自此就自暴自弃了，走入人生低谷，成为了一个不良少年。好彩最后都迷途知返，面对两年的空窗期之后，继续在赛场上面奋斗。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些什么出人意表的剧情，不过对我来讲，由一个环境转去另一个环境，当中的心理落差就很写实了。虽然我知道古仔毕竟都只是一个古仔，但是角色的金句就深深地打动到我。尤其是安西教练的一句，如果就这样放弃，比赛就等于已经完结。当然啦，看完这一本漫画，其实并没有令到我的职场生涯是变得轻松了，又或者是顺利了。就好像 Slam Dunk 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人生是没有捷径可以行的，基础才是最重要。所以就算心里面再急都好，

排咧，我揾翻屋企嘅收藏，发现原来储咗唔少同你有关嘅嘢嘅。嗱，最基本梗系全套嘅漫画啦，跟住咧我又有买樱木嘅波衫，然后樱木红黑色嗰对 Jordan， 仲有一张啊，八年前 Jordan 同你 crossover 嘅大海报咧，我仲裱起咗喺床头嗰度嘅。其实咁多年嚟 ，Slam Dunk 你都有两样嘢咧影响得我好深嘅。第一样咧就系令我中意打篮球啦，因为小学嗰阵咧我初初接触篮球，又唔系真系好感受到个乐趣喺边度啦。但睇咗你之后，就会好想喺球场上面都可以感受到你哋嗰种热血。咁啊，虽然最后都冇打过啲咩好激烈嘅比赛啦，不过好记得噶。嗰阵时星期六翻长洲，就会起身睇住一集，跟住食住个公仔面做早餐，睇完就翻学啦。咁因为长洲系会有课外活动时间嘅，而我就系打篮球，所以变咗星期六就系篮球之日啦。日头睇完，翻学校就打波。而咁多个角色里面，我由细到大最中意嘅咧，嗰个其实系宫城良田啊。因为嗰时我喺高度咧，净系可以打后卫嘅啫，特别系控球，因为我射波唔准，咁变咗好自然就会即系留意控球后卫宫城良田啦，就觉得佢哇拍波好劲啊，嗰啲插花过人啊，咁啊所以就会成日练呢一啲噶啦。所以即使去到而家我再睇啦，我依然都系最中意呢个角色。因为佢嗰种速度感咧，喺动画里边展现出嚟，真系会有一种哇正啊嘅感觉出现嘅。而另一样你对我嘅影响咧，就系明白咗事情有遗憾，反而系会印象深刻啲嘅。嗱，漫画版打完最后嗰场对山王嘅比赛之后，好仓促咁样收咗笔。最后都冇办法圆到角色又或者读者嘅嗰个梦想，希望称霸全国，跟住套作品咁就完咗啦。咁正常嚟讲，漫画好少会用一个咁嘅方式去完结嘅。喂，你受欢迎仲唔添食继续画落去咩？咁就冇办法啦。现实嘅问题同出版社嘅关系，最后只系落到咁嘅下场。但系就系偏偏咁样咧，大家都渴望有个好嘅结局嘅同时，亦都知道。已经成咗定局，现实改变唔到啦。嗰、那个回甘嘅力度先至够犀利，就去到今时今日，都会令到生于嗰个年代睇过呢套作品嘅人，都会为呢一样嘢而觉得可惜，同埋令到佢有讨论嘅空间啦。所以我都要多谢你俾咗呢份咁好嘅回忆我啊，同时亦都估唔到去到今时今日。仲可以创造咗一份新嘅回忆添，多谢你啊！下一个目标系希望储 Slam Dunk Figure 嘅波成相。好似我咪揿错咗啊？ 系啊， 因为应该我揀嗰隻咧，同大家中意嗰隻都一样，因为好多人点唱嗰首系咩？ 冇错，大家揀嗰隻咧系大黑魔鬼所主唱嗰首嚟嘅，就唔系头先呢一首嚟嘅、 哦。即系呢首 系啦， 嚟听下听下。 实我揀咗好耐嘅，因为呢一首就是第一季嘅片尾曲， 冇错。 而另一首就是第一季嘅片头， 啊， 两首都谂咗好耐。 其实两首都真系真经典，虽然我冇睇动画版，但系我都有听过两首嘅作品。 哇，两首一听你又起鸡皮啊！呢首呢首大黑魔怪嘅，咁啊第一次唱动画歌嘅，即系根据资料显示，咁啊呢一首咧就系叫做《我之凝望你》咧，即系个翻译个名咁 样。冇错。 系啊，呢把声哇，真系搞唔掂。 点啊？大家有冇啲回忆翻晒嚟啦？已经， 我谂应该都有噶啦，系嘛？咁啊，听过呢一首，今日我哋好多听众都拣嘅《大黑魔怪》嘅呢首《我只凝望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表示，含扑热息痛成分嘅药物喺本港整体供应维持稳定，市民唔需要囤积。另外，任何人售卖或转售新冠口服药物，包括无偿供应，均属违法。发言人话，本港现时有756款已注册嘅药剂制品含扑热息痛成分，其中684款属于一般售卖成药。即是购买的时候不用医生处方。卫生署今个月初和药剂业和药房商会会面，商讨维持零售市场药物供应稳定的措施。另外，发言人提醒市民，现在两款已注册的新冠口服药物只可以向公私营医疗机构和医生供应，病人只可以经由注册医生按需要获处方有关药物，零售药房不能够向供应商采购和向市民销售有关口服药物。本港单日新增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四日处于四位数字，新增8260宗确诊，其中228宗是输入个案。医管局和公众联防分别呈报多62宗和9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2480个患者离世。高铁香港段星期日起复运，朝早仍然有市民到西九龙站排队买票。对于有市民说透过12306网站买票未能够收到认证，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杨美珍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强调，本港手机号码可以接收认证，会向相关平台反映问题。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陳恆斌在同一節目估計，昨日在西九站一度大排長龍買票，反映港鐵和政府在預計上或者有失準，建議向市民加強宣傳，教導市民在網上買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和有一两阵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至11-12度左右，天色好转和干燥。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东隧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快线嘅坏车咧已经处理好噶啦，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咧，而家有宗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而家排到去盈辉台。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去到管道出口。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比较车多，所以需要实施间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山道，而因为都比较车多啦，所以启瑞去尖沙咀方向实施间封。

我先开始听嘅一首咧，系纯音乐咧，嚟自 Abandon 呢一队嘅电子音乐嘅朋友。佢哋专做一啲 melodic dubstep 咧，就系冇 vocal 嘅。咁啊，头先第一首听叫做 Interstellar， 然后对上一首咧有三个单位合作嘅叫做 Picture。咁頭先首 picture 合作單位有 Slender 啦、Set the Sky 同埋 Alison Wonderland 一啲都好出名嘅監製啦，跟住呢首嚟自本地 Eric Todd 呢位 artist 嘅作品叫 Fairy Voice。

You're gone, just a little more. 最后听紧呢一首由《Melody Dub Sam》里面代表人物之一啦，叫 Elenium。几年前听佢到而家，已经佢变到非常之受欢迎。听我有呢首《From the Ashes》，下个礼拜再见。